5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们自己的意志编写我们自己的宪法，将全民制憲这个理念付诸实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这个运动已经是势不可挡，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香港人。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紧咩啊？ 睇紧建国研习班咯。 但系你唔系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咯。 但系你上个月冇俾建国研习班嘅月费喎、 啊。 嗱，你今个月咧就俾埋堂主、台阳同埋天琪。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而家俾，而家俾。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欢迎大家收睇今日5月28号晚嘅马场 USB， 我系尤达， 我系嘉嘉。 好啦，咁今次咧，今日嘅赛，今日嘅节目咧，其实都好丰富啦。咁其实大家如果早几日咧，大家有睇过我哋嘅 fan page， 我都已经事先张扬咗俾大家知道咧。咁今第三节嘅尤達會客室咧，咁我就揾咗李慕華咧，就同我做咗一個電話訪問嘅，咁就即係當時就係即係日本打俾排咗位之後啦，咁啊同佢都傾咗好多嘢，咁啊留翻第三節咧，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咁啊喺未講今日嘅其他嘅節目嘅內容之前咧，咁有兩件事咧就要同大家交代先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咧，今日就已經係5月28啦。咁啊啱啱過嚟過去呢個月咧，咁我哋啲 tips 都尚算啊好彩啦，咁啊，尤其是上個禮拜咁啊，遮打杯咁，我都整翻條三重彩，條 Q 搭隻象男都有300多元啦。咁如果大家有跟有中嘅，咁就大家幫幫手咧，就呢幾日咧就交交月費咁咧，就支持一下我哋。咁啊，順便咧就真係咧都需要你哋啲持續月費嘅支持咧，咁我哋呢個節目先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嗰個上個星期嘅節目尾聲咧，我哋就有一個即係春季天王上馬寶嘅問答遊戲啦。咁啊，即係都有唔少嘅網友咧就都留低個答案啦。咁最後咁啊截咗字啦。咁啊答案就好簡單啦。咁當然就係嗰啲嗰匹啊真情少女啦。 真情少女 係啊。咁啊，所以咧，但係咧就因為咧答中嘅人士咧就超過10名咧，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喺稍後嘅時間咧就會即係喺即係公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抽出嗰10位幸運兒，之後我哋就會有專人咧就通知你哋咧就上嚟攞嗰本馬寶嘅。咁啊，言歸正傳啦，咁今晚今日第一節我哋想講嘅咧就係咧聽即係聽晚咧，咁啊聽日咧就會有一場本地嘅三級賽咧，就係今年首辦嘅獅子山錦標。咁啊，呢場獅子山錦標咧，就咁就都出馬咧，都就唔係話太多，因為有翻萬事用啊退出咗啦，咁啊得翻11匹馬。咁但係咧，你睇翻咧，即係好似頭嗰啲美麗系啊，咁都有啲都困過滿樂時啊，咁其實都水準。 呢一場係今年咧新加嘅三級賽嚟㗎，咁樣就跑1600米啦，咁有啲馬去唔到跑安田嘅就可以選擇喺呢一場嗰度上陣啦，咁樣。 因為好似你都就記據我所知，你都即係我威之前你都講過啦，就係因為咧，其實咧安田紀念咧，其實咧就基本上報名咧就可以同大家講，就報名就通常基本上免費嘅，但係咧如果你嗰匹馬係正選嘅話咧，咁日本中央競馬會就有一樣嘢， 要你喺嗰季入邊赢过一场一级赛，咁咧佢咧就可以点咧？就可以包晒你运费食宿所有人嘅机票，过去睇。所以上年咧，其实骏马名区咧系想去跑安田嘅，咁但系因为骏马名区上年咧 就冇贏過一級賽，就只係成日喺一級賽跑亞軍啊、季軍咁樣咧。 冇錯。 咁所以咧就冇包，就因為 JRA 唔肯俾食宿，唔肯俾機票錢，咁所以最後就冇去到，所以形成上年就冇本地代表去跑啦。咁今年去跑嘅泳賽繽紛就因為佢贏咗場女王銀禧紀念杯，咁所以就去得跑呢個安田紀念嘅。咁樣就事不宜遲， 我哋不如去下片睇下啲賽事片先啦。 好啦。咁我哋睇翻场主席锦标啦，咁啊睇下只美丽大师点赢啦。咁呢一场马其实虽则话系嗰啲叫条件让榜赛啦。咁美丽大师系承袭住一个都快啲嘅步速，咁跟住就喺呢度赢到只当嗰阵时当瑞嘅骏马名驹啦，仲有 威尔 顿天才泳赛缤纷啦，好多都响度嘅其实。好啦，咁另外啊睇翻场一班嘅千四米，最主要就睇下。隻佳龍區同埋隻醒目名區，其實隻醒目名區已經跑到慳曬位咧，亦都有一個好啱佢嘅步速跑，咁佔曬所有嘅優勢，但係咧都難敵隻佳龍區幾步 勝出 幾步就過曬你， 兩步就過曬你。 咁嗰啲有德威啊、包裝鬥士啊、飛來猛嗰啲， 仲要記住啊，嗰隻頭馬時間1:20.52啊。 好啦，另外一隻其實都犀利嘅就喜連掌色。嗱，呢一場馬就係九優佢跑完打比之後咧就。縮情啊，縮600米仲要，嗱佢仲要預住一個其實都幾慢嘅步速，咁樣咧就推幾步就過曬你，明顯咧同呢一扎馬都唔夠班，你睇佢個出腳其實都。好凶狠嘅，你睇到佢最後嗰幾步，咁所以呢隻喜連掌聲其實就唔好因為佢棄騎阿莫雷拉冇跑，所以就大家忽視咗佢嘅。 係啦，係啦。咁啊，其實咧今次呢場咁樣嘅獅子山錦標咧，都係一場讓榜賽啦。咁拉拉你點睇啊？ 我講先啦，嗱我就咁樣嘅，我就都係傾向揀翻啲輕磅馬啦。咁啊，逐隻講啦。 嗯。 咁樣就一對美麗係咁樣就喺度跑，咁但係始終。美麗之星咧，佢跑千六咧，如果佢跑讓榜咧，我驚佢133磅擺前面走咧，有啲辛苦啦，我自己會咁睇。咁、另外駿馬名驅就因為其實都今季都用咗幾場啦，而家又要孭一個重磅啦，咁所以就我自己就一般嘅啫。其實對啲我呢場對自己對啲重磅馬其實就一般嘅。咁啊，美麗大師啦。咁啊，我睇相信告東尼係炒咗國人，咁跟住就換咗個潘頓上去。咁但係我亦都係忌諱一樣嘢，就係驚佢重磅啊！因為咧上佢咧喺3月尾咧就跑嗰場102分嗰場賽事咧，即係102分至100分嗰場1600米咧，咁佢就孭住個重磅，跟住就跑得唔好嘅。咁我所以就有啲擔心呢一樣嘢啦，同埋預期佢都會熱啦。咁你問我其實我自己執著咧跑呢啲咁嘅三級賽咧，我都會揀翻啲輕磅馬。咁但系我嘅正选就系拣翻只喜连掌声啦。点解咧？其实咧，上场马虽然佢只系赢2班啦，但系其实佢好高难度嘅。因为第一佢缩程啊，佢跑完打比咧，佢缩600米落嚟跑1400，咁谂住喂，可能佢1400会短啲，但系唔系。慢步接一个慢步速后上几步就过晒你，好明显就唔够班嘅，即系后面嗰啲唔够班，佢自己就明显系超班嘅。咁今次啊，好啊，上翻嚟跑1600米，咁啊同场因为有只佳龙区喺度嘅，就孭紧啲飞，咁所以我自己就都系常识啦，我自己都系拣翻啲即系咁多只即系。一个大马房出几只马，我自己都系倾向拣翻啲冷嘅。咁我首先拣一只喜连掌声先啦。咁另外一只咧就我就会拣翻只天才嘅。咁咧呢一只马咧虽然今年达少就成日都俾我哋讲啦，俾我哋闹啦，话佢冇心机跑马，但系佢咧似乎咧对呢只天才咧佢有啲 情有独钟 系啦。咁好似呢只马就净系识听佢话咁样，因为佢上场跑冠军一里赛咧。咁咧佢上場跑冠軍一里賽咧，佢就跑得麻麻地，咁嗰場就唔係偉達騎嘅，咁可能呢只馬就真係淨係服呢個偉達，咁而且亦都佢嗰個爆炸力亦都好強啊！今次因為亦都有嗰啲駿馬名驅啊、美麗大師、美麗之星啊嗰啲馬幫佢孭咗個重磅咧，咁佢變咗咧就唔使孭 咁重磅考，佢都係咩125磅考嘅啫。咁1600亦都係正宗，所以我自己就擺返佢做次選嘅。咁另外呢就我揀嘅冷門就揀嘅醒目名區。因為我就自己覺得一樣嘢，今年其實佢都係一 win 啦，咁轉咗馬房，咁其實我覺得就未夠喉嘅。咁但係呢一隻馬暫時嚟睇就冇一級賽嘅實力嘅。我係啦，大家都睇到佢冇一級賽嘅實力，上場亦都俾嘉榮區彈甩咗佢嘅。今次跑返1600米，但佢有返個二檔，亦都唔使孭咁重磅，睇下可唔可以前面有隻美麗之星咁幫佢。咁而家我相信呢隻馬聽日都會係冷門嚟嘅。咁拖腳呢，咁大家都可以考慮我自己覺得可以拖埋佢嘅。咁另外最後我就會揀隻咩呢，就揀返隻熱門嘅嘉榮區。上場大家睇到其實好有說服力啦，1分20秒53啦。咁但係我挑剔就挑剔佢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其實只係一隻三歲馬，佢下年相信都係會跑嗰啲經典賽事，而家亦都攞夠分㗎啦，相信亦都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上場始終係1400，雖然佢1600都贏過，但係1600其實你而家對住全香港最好嘅馬，咁佢會點咧？最主要我都係一樣嘢，實力我唔懷疑佢，我都係嫌佢熱嘅啫。所以我自己咧嘅正選咧，就是会揀返隻喜年掌声啦，次选我就揀返隻天才博冷门，拖脚我就揀返隻醒目名区，最后咁就四选补返个位，我就先揀返隻佳榮区嘅。咁所以我正选就係咁啦。 OK， 係啦。 咁就到我啦。其实呢场赛事剛才我都好同意你讲一样嘢呢，就係呢啲轻磅马就比较着数啲。咁嗱，其实咁当然啦，你话对于只佳榮区嚟讲呢，咁其实就都有好多难度嘅。首先啦，三岁马跑千六，咁即係都即係你而家咁嘅情况，呢只马起码都要有坐底有82分嘅实力咧，先至可以有机会。即系 咁，佢亦都真系有82分嘅实力 啦。咁所以咧，咁但系如果你睇翻佢上一场咧，即系咧，即系我觉得就另外，但系另外有一个道理咧，即系咧都要明白咧，就系咧，即系三岁马虽则系咁样，即系跑千六系有个难度，因为气量嗰个方面都好紧要。但系一样嘢咧，如果往往佢如果系轻磅嘅话咧，咁嗰個輕磅嗰個威力咧，係可以彌補到嗰個不足嘅，所以咧我都係熱門都要執翻只佳榮區。咁始終嚟講，佢上兩場，尤其是對上嗰場跑啲1分20秒52，末段係爆啲21秒8嘅末段咧，仲要係飛到係走勢都好唔規矩，喺個外邊最大外一氣嗰只啦，日本嗰啲叫大外一氣咁樣，話過就過。咁雖然你講冇錯，佢贏嗰啲只不過只醒目名區包裝肉包裝鬥士，咁但係有得威。 嗰場馬其實好有說服力嘅。 係啊， 我擺佢做四選，其實我嫌佢熱啫，都係。 咁所以即係對手就雖然係比較弱少，咁但係呢一次佢對翻呢啲比例大師美麗之星啦，係啦，但係佢有個榜之助咧，我覺得佢係可以咧，就即係再下一城嘅。同埋咧，大摩即係今即係呢啲賽事咧，通常都馬海戰術啦。咁所以如果你兩我照睇，你話如果講配搭講近績，咁呢一隻馬咧係同埋排個一檔啦，咁所以我都會揀翻佢做先。咁定係埋門呢隻馬，即係再粗嘅時候咧，一路阿雷神都摸住嚟做快事，亦都做得都好足嘅隻馬，隻馬都即係嗰啲肌肉起曬剪，好靚仔嘅。咁跟住啦，次選咧，咁我都要揀翻隻重磅馬啦，即係嗰隻美麗之星啦。咁始終咧，起碼一樣嘢你可以睇到佢，即係譬如喺跑董事杯啊，就算你話跑呢個女王銀禧紀念杯啊，都可以同啲大印銀紙榮彩繽紛嗰啲咧，都唔係話輸得太遠翻嚟平磅啊！仲要記住，咁而家佢孭到133磅，係可能表面上係重啲，咁但係咧，如果你以翻佢即係對上一場冠軍一哩賽，佢輸俾滿樂時都係4個馬位，但係如果你再數翻再前啲再前少少嘅香港一哩錦標咧，佢嗰場平磅咧，佢係輸2個幾馬位跑過第六嘅啫。咁如果佢以翻呢一個級數咧，佢呢133磅咧，呢個榜頂咧應該就讓得起嘅。咁但係始終嚟講，佢榜即係真係都叫重磅啦。咁你同埋你蔡明少都係即係手風都係一般，咁好難言話佢好有信心贏。咁如果你話講蔡明少雷神，咁啊梗係攬住雷神。但係咧，你話如果論馬呢一匹馬嗰個一理實力咧， 你是不可以忽視這隻美麗之星的。咁啊，第三選啦，咁啊，當然啦，都我哋就同你都差唔多，都係要翻只喜年掌聲啦。咁因為始終呢只馬就又係一樣嘢咧，就係又係個輕磅嗰個威力係好緊要啦。咁當然佢上一場佢係克服咗個慢步速咧，就即係你又咁講，對贏嗰啲都係啲正大光明、嘉應之友，咁都唔係話啲好強嘅馬。咁但係始終嚟講，佢嗰場咩比較中磅啲，而克服咗個慢步速，可以彈甩咗你啲正大光明。咁遠贏，咁而家佢孭翻116磅咧，佢有個十有個12檔咧 A 加三咧，其實就即係個可以俾佢走三位啊，唔使入邊運。咁所以我覺得呢只馬咧，佢即係輕磅得嚟，亦都係有威力。咁同埋如果你兩隻馬之功，佳龍區同喜賢掌聲比較咧。咁就可能咧，如果佳龍區如果係真係輸俾只喜年掌聲，即係兩隻馬邊，即係如果佢後嗰只喜年掌聲過終點，係純粹係嗰個經驗同埋嗰個。 因為一隻係北半球嘅四歲馬，一隻係南半球嘅四歲馬。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揸咗嗰個榜嘅。其實照嚴格嚟講咧，即係喜年掌聲係應該讓佢榜嘅。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大家差唔多榜咧，咁你就會睇到呢只馬嗰個分別。咁所以咧，就呢只馬你又唔喜年掌聲，亦都唔可以忽視佢啦。咁最後咧都要翻只美麗大師啦，咁起碼一樣嘢就係話近績嚟計，佢都係輸俾滿樂時3.0码位，而佢跑嗰場主席錦標贏你啲駿馬名區威爾頓咧，係真係實實在在咁樣贏你嘅，咁所以就好簡單啦。咁其他嗰啲準備就歲嗰啲咧，即係擺嚟都係 hea 嘅啫，誰可拼咧都執嚟執去都執嚟執去都係搞唔掂。咁至於只天才咧，嗱天才就我就有咁嘅睇法嘅。嗱呢只馬本身一理佢就真係好準啦，咁亦都同阿達少亦都係好夾啦。而但係我就稍嫌佢咧呢只馬咧就係上一場咧其實都用得都幾多下，咁但係用得多佢又跑得唔好，又跑到好後翻。咁我唔知，同埋呢只馬今季都叫做都搏咗好多場，唔知佢可以回得翻幾多。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呢啲馬應該都係投鼠嘅。咁所以咧，嚴格嚟講，咁啊，我嘅揀提供就好簡單啦，都係揀翻啲正路馬。咁啊，10号嘅佳龙区咧做胆啦，行头啦，咁啊拖翻只1号嘅美丽之星啦，11号嘅喜年掌声同埋2号嘅美丽大师。 其实最后大家咧都系攞住大摩对轻磅马咧， 系啊， 因为佳龙区从来都唔怀疑佢神力，我只系嫌佢热嘅啫，其实。 咁 都系大家攞住嗰大摩嗰两只轻磅马，跟住拖自己啲心水， 啊、 拖脚嘅啫。 嗱，同埋如果佢呢一场马真系，就算其实呢场马佢唔跑。佢而家揸住107分咧，其實佢出年即係部署嗰啲四歲系列咧，就好就即係如取如攜啦，即係可以慢慢睇定嚟搞啦。 冇啊，今年咧四歲最高分跑都係110分啫嘛，佢已經基本上佢已經係可以飲佢點樣部署去試嗰啲賽事，咁就已經係基本上攞張入場券先噶啦，咁樣 係啦， 咁係啦， 好啦，咁啊本地賽事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啊其實咧。跟住落嚟咧，有一場賽事咧，我就覺得咧就都幾 矚目嘅， 幾嚇死人嘅喎。 咁啊，講乜嘢咧？就想講今年今個禮拜上個禮拜二咧，咁咧法國咧就跑咗，其實都跑咗好多一級賽嘅啦。不過就時間所限就講唔曬咁多，又跑咗達道數金杯啦，達道數金杯就迷人島就是。连斯慕灵都可以弹得莫亚嚟赢啦，咁啊呢个就纯粹交代翻啦，咁跟住就嗰只翻啊，即系艳迹可寻就跑个第二，而家就跑咗嗰场达道数金杯啦，亦都跑咗呢个爱尔兰2000坚嚟，咁啊证实咗只空军男就真系跑唔翻，咁而嗰只 Galileo Go 咧。就跑第二，咁另外就贏嗰隻馬咧，就係、是、其實係咸頓酋長嘅馬，亦都贏得幾遠。咁結果最後有機會今年嘅聖詹姆士黃金錦標，大家就會睇到英國2000堅尼冠軍、法國2000堅尼冠軍、愛爾蘭2000堅尼冠軍，就大家喺呢個聖詹姆士黃金大家鬥一次。空軍男就跑唔翻啦。咁另外最主賽係要講乜嘢咧？即係好少少交代翻嗰啲歐洲嘢咁樣。 头先我哋片，我哋头先片头咪影住嗰只荣骏之光咯。 系啦，就去跑呢场伊斯巴罕锦标。咁我嗰晚咧，我突然之间咧就心血来潮，就攞个电话影住个 mon。咁啊，同各位網友一齊睇，其實大家都好譁然一樣嘢，就係、是、最後個賽果大家都睇啦。同我哋同大家一齊睇啦。就是、 我哋有冇片睇啊？ 有。 我哋不如一路去片一路講啦。 系啦，嗱，咁咧呢一場馬其實咧，荣骏之光個對手咧。 唔差嘅。你問我，例如有上年日本杯跑第五嗰只步伐啦， 係啊。 咁另外就亦都有呢、這個啱啱翻到法國贏咗一級賽嘅大利型啦，亦、啊、都有上年海旋門嘅季軍加法國打比冠軍嗰只新季啦、 啊， 加埋佢啦。咁其實就佔咗嗰、那個即係嗰個賽事裏邊，其實就是那個骨幹就係呢一站啊。嗱，大家一留意到咧，睇到咧，只榮進之光咧，唔係好似佢以往嘅跑法咁樣咧，就喺前面放頭嘅，咁變佢咧就可以跟馬跑，但係咧就望空俾佢走嘅，冇風就係、是、就唔係話好似平時咁樣，即係我哋睇跑馬中意坐box seat啊，守住個好位咁樣，呢只馬似乎都係要望空走啲，但係咧。佢除咗驚喜我哋贏咁遠之外，其實師兄我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好驚喜嘅，就係唔使自己放。我哋嗰陣睇住條片，我寫一句：，做乜佢唔放嘅？唔係喺前面乜嘢？咁但係諗住，哇！你都唔放，諗住你輸緊啊，咁樣都唔係你最佳跑法，點知？就 其實有啲錯有錯在啦，因為前頭嗰只 My Dream Boat 嗰只馬咧，就喺前面就懟咗前，咁佢又費事搶，咁咪諗住蝕蝕住後邊，咪諗住揼下揼下啦，啊點知就揼下揼下就有揼咗個驚喜啦！嗱，而家進入直路啦，咁你見到有榮進之光、武峰咧，都係一移個位，慢慢佢自己移上嚟就冚過咗嗰只，但係你見到後面嗰啲大利型啊、新貴啊嗰啲咧，已經又推又捽又打乜都齊啦，但係只榮進之光都仲係喺度好輕鬆。 你知唔知令我諗起一樣嘢？我諗起咧，遊王以前有一隻馬叫做杜拜千禧，雖然杜拜千禧世界盃贏泥地。佢都係贏好遠啦，但係之後其實杜拜千禧翻去跑草地咧，歐洲咧，佢都有成績，有贏到一級賽嘅。 嗱，你一見到佢嘅姿態，養兩邊跟住已經十個馬位過終點啊！你係咪嚇死人？ 咁老實講，可以翻翻嚟啦，可以翻翻嚟啦。 嗯， 嗱，老實講，法國即係你都知歐洲跑嘛，如果證實佢冇威脅唔到只頭馬咧，咁基本上就收工噶嘛。咁我哋都不過就算減一半，佢都贏五個馬位， 啊、 即 係 當你都贏緊五個馬位嘅時候，咁其實即係都好似我啱啱所講嘅，佢令我諗起阿遊王嗰只，即係如果大家好熟跑嘛，嗰只杜拜千禧又係咁樣。不過佢就係泥地馬，呢只就草地馬。我形容佢係草地版，即係如果淨係以呢場嘅表現嚟講咧，佢絕對係草地版嘅杜拜千禧。你問我 㗎？对系啦，嗱，你同埋你头先我都想讲啦，喺最后嗰末直路嘅早段中间，你见到嗰啲新贵步伐，即系跑得跟比较蛇，但步伐就跑得好失望，包尾翻嚟，即系大差翻嚟啦。咁你跟住好似新贵嗰啲咧，可你或者话佢千八嫌短， 九休复出啦， 同埋有九休复出。但系你好似大利型嗰啲，即系跑起咗狀態咧，完全係逼近唔到佢。而你睇到佢哋後面打到七彩嘅時候咧，你榮進之光都係推兩步、推兩步、推兩步，已經過住。跟住你武峰立腳一拱，再彈甩，係咁樣養咗兩邊，咁就已經贏十個馬位。嗱，其實咧就咁講嘅，呢只馬本來咧佢就諗住咧就嚟香港跑女王杯啦。咁但係就因為即 係，因為嗰場馬嗱事後都講翻，因為個疲勞度。仲未恢復到趕一次女王杯，咁所以就改咗啦，就去跑呢一場馬，就去跑呢一場伊斯巴罕錦標，跟住咧就 其實佢目標就係皇家亞視國嗰場嘅 威爾斯 親王錦標嘅， 係啦。 咁所以佢就弄嗰場嚟，但係呢一場嘅對手，你嗰個含金量都好高啦，你見到真係。即係贏到咧，贏到彈甩曬，即係咧令到咧，即係唔單止你講話杜拜千嚟，就好似就一路通啊，一路通贏嗰、那個杜拜草地大賽，又係咁樣贏條街翻嚟，然之後就因為嗰場贏條街，就奠定咗佢當年咧就係、是、成為即係嗰個世界馬匹排名榜嘅第一位。咁啊，唔知會唔會呢一場贏完十個馬位之後會加咗幾加佢？ 我估係起碼都八三分以上 啦，加佢幾多分啊？但係你話佢會唔會可會唔會過到閃耀加州嗰啲，就要容後再講。但係你睇翻嗰場馬，佢個輕鬆嘅程度，同埋因為呢場賽事你要知道咧，因為呢場賽事原本咧就係喺龍上馬場跑1850米嘅，但係因為佢改，因為龍上馬場而家重建緊啦，咁就搬咗去上帝伊，就跑少50米。咁其實跑翻佢首本千八，你知佢千八嗰場每日皇冠，舊年大家仲記得佢點又係點樣贏嘅？咁所以你睇到呢只馬咧，其實就即係我個對於平井先生而言咧，咁呢只馬就真係好大嘅驚喜啦，而到即係贏嘢輕鬆到不得了。咁其實嗰其實佢同時咧，佢亦都派咗另外一隻榮進， 係啊，L.C. 嗰只 Arin 啊， 係啦，咁佢又嗰日咧，亦都之後咧，亦都係由阿杜滿羅嘅細佬幫佢咧， 杜滿羅。 杜滿樂咧就幫佢贏咗一場，即係 喺一個叫做係一個好長咧考速。以飛德嗰、那個嗰、那個馬場度贏一場表列賽， 係啦，係啦，咁就佢亦嗰場咧叫做公開賽啫，唔係表列賽。咁但係佢贏咗呢一場賽事咧，咁佢翻到日本咧就變咗1600万以下啦，因為佢本身呢只馬喺日本佢都係1000万英以下， 都要跑得好辛苦添啊， 都跑得好辛苦。咁但係 anyway 咧，咁對於榮進堂而言咧，咁其實佢都係叫做豐收啦。咁榮進之光而家點樣講咧？咁就最具跑完呢一場賽事之後咧，咁其實佢哋就已經報咗名跑凱旋門。咁其實我覺得咧都係報住名先嘅啫。咁究竟佢真係會唔會跑咧？咁啊真係呢個要都可能，因為中間都有太多變數咧。因為佢都仲要去跑嗰場威爾斯親王錦標咧，因為嗰場都。嗰場嘅考驗亦都係唔細嘅，因為一場 嗱，因為咁嘅、啊，我想插一插嘴啦，係咁意。因為咧，啱啱都講啦，愛爾蘭就跑咗嗰場達道數金杯啊、嗯，即係迷人島啊，嗰只 Fascinating Walk 啊，即係上年大家喺呢個英國冠軍錦標見過嗰一隻馬咧。贏得好輕鬆，是你驗跡可尋如無物。你諗下，斯慕靈騎都可以彈甩莫雅嘅驗跡可尋嘅時候，喂，驗跡可尋講緊唔係差嘅嘛？佢上年都響呢個玉馬者杯草地大賽贏嗰只金澳國噶嘛？咁你變咗就係話呢一隻馬本身跑呢、這個去到威爾斯親王錦標，佢嘅對手又會再高一級啦。你對住迷人島啊、驗跡可尋啊嗰啲咁樣噶嘛。咁但係榮進之光呢場其實亦都贏得好有說服力啦，而且佢亦都第一佢坐飛機去到歐洲，佢適應得好好啦。第二樣嘢就係話證明咗佢落到地跑歐洲嗰啲比較遠嘅草地，佢都可以適應得到啦。咁第三樣嘢，亦都想講翻一樣嘢。咁而家證實咗今年嘅香港杯個水準，其實張岩同埋威爾頓，其實你問我，其實佢哋冇退步到。而家你證實咗，你只係輸俾一隻星球馬同埋一隻好當 fit 嘅新紀錄。咁所以張岩同威爾頓今年即係雖然香港杯個名次跑俾啦，但其實佢冇退步到。結果最後威爾頓 贏金杯啦， 金杯啦， 張岩就贏遮打杯啦， 亦都兩隻都贏得好有說服力嘅。咁所以其實今年香港隊。在個國際賽事的成績就真的比較麻麻地，但是我們也都很 proud of 自己，我們輸給那些真的是差不多世界馬王那麼滯了。滿樂時現在差不多 全世界最好的一里馬，其中一隻亞洲地區最好的一里馬。榮進之光我覺得都是歐洲跑十化安，他應該都是可以即迷人島可以同佢困嘅啫，你問我嘅話，咁你跟住短途你輸俾而家全世界最好嘅短途馬上多湖，所以有陣時候我哋睇跑馬，我哋成日覺得話，我哋要將個眼光放開啲。你去有陣時候，我都係嗰句，唔好好似新加坡咁樣，喂，俾人贏幾次就覺得我要 cut 咗。我覺得俾啲世界馬肯嚟香港去。俾佢贏到，我覺得對香港嘅馬迷，甚至對我哋兩個咁中意睇跑馬嚟講咧，其實係一件好事。我哋覺得開心，我睇到呢啲咁好嘅馬，嗰啲咁犀利嘅馬，我覺得係一件好事。 尤其是下一季開始咧，即係香港就已經列入嗰個南策嘅第一部分咧。咁其實更加需要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外國嘅強馬啦，即係嚟香港 幫我哋抬橋， 幫你抬橋。帶翻高嗰、那個，即係將嗰個含金量啊，更加鞏固。 喂，其實師兄啊，即係有一樣嘢我都想問一問你啊。你我相信你同阿平井先生都好熟啦，我哋成日咪後咁講。你事後有冇喂俾個恭喜佢啊？哇，贏得咁遠啊，咁樣。 事後我就留咗個口信俾佢，因為當時大家佢又喺法國啦，咁佢又未覆我。咁但係咧，我就知道佢。即係佢，我頭先都講過啦，佢又報咗名跑凱旋門啦。咁但係我覺得佢都係報住名先嘅啫。咁我覺得佢其實而家佢當前嘅考驗其實就係嗰場威爾斯親王。 其實嗱，而家都跑完嗰場馬，其實好多網友包括我自己，都討論過一個問題：呢只馬到唔到十二化咯？因為其實日本人由神鷹嘅年代開始，恨贏呢個凱旋門都恨贏到發燒咁滯嘅。你覺得佢夠唔夠十二化浪嘅？暫時咁睇， 我自己就有少少保留嘅。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呢啲馬嘅進度。但係有一樣嘢值得講嘅就係冇風啦。咁即係你起碼冇風，你睇到我其實今呢幾次嘅節目我都 不斷咁樣指出阿武鋒其實佢遠征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心態同埋嗰個遠征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心機係做得好好啊！好似嗱啱啱呢場又贏得咁清脆，咁跟住翻喺嗰個亞聯又打比又係贏得咁清脆，咁你睇到佢即係好似跑，好似而家佢係好想為自己咧，即係揚名立萬。 因为咁啊，其实武锋咧嗰日嗰几日咧就坐飞机坐到傻咁滞噶啦， 系啊，又要去 先去美国跑嗰只 Lenny， 跟住佢两个礼拜之后又翻翻去美国帮佢跑贝蒙锦标，跟住咧就去完美国，跟住就去法国。咁啊，今年佢去过几多地方？香港、杜拜、美国、法国。喂，佢迟啲十月仲要帮嗰阿风水佬嗰只小林力奇同埋帮嗰只新纪录啊，跑玉马者杯嘅黐马赛同埋玉马者杯嘅泥地一里赛。哇！今年武鋒坐飛機嗰啲飛行旅數都唔知道可以換幾多張機票，即係講笑咁講。 咁亦都咁啱得咁巧啦，即係啱啱琴日啦，佢嗰、那個佢就之前佢又有一個即係30周年嘅展覽啦。咁今日琴日開始，即係星期四27號開始咧，佢就即係嗰個展覽咧就由東京就移師再京都。咁就應該嗰個展覽都差唔多有兩個禮拜。如果大家有去開京都嘅話咧，都可以去睇睇啦。好啦，咁啊呢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咧就會講嘅日本打比。咁跟住之前咧，我哋會有一場過場片俾大家睇嘅，唔好行開。